建国门商圈年会之优选，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西北风4-5级，最低气温-9度。明天白天晴，西北风3-4级，最高气温-5度。今天夜间最低气温-9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5度。以上信息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 健康中国战略深入人心，健康产业规模显著提升，资源共享，协同发展，创业创新，哪些是机会，何处有险滩，技术迭代，服务跃迁，产业多元，如何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做好投资。每周末20点到21点，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这里有医疗健康领域的新发现、新业态、新趋势，这里有医疗健康产业的观察者、研究者、实践者。健康投资家，链接资本与医疗创新，与您携手健康，共赢未来。 健康投资家，链接资本与医疗创新，与您携手健康，共赢未来。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刘斌，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投资家。先跟大家介绍今天到场的三位嘉宾：泰和国医投资人、联合创始人孔岳峰。 大家好，我是泰和国医孔岳峰。 腾讯健康主编许清平。 大家好，我来自腾讯健康。 医疗健康资深媒体人张明珍。 朋友们大家好， 我们今天请三位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中医诊所的机会与智慧。 中医诊所备案制推行，中医诊所数量爆发，定位如何差异化，政策扶持，资本青睐，中医诊所的连锁经营有什么机会，千年中医智慧在互联网时代如何焕发生机。今天的健康投资家邀请泰和国医投资人、联合创始人孔岳峰、腾讯健康主编许清平、医疗健康资深媒体人张明珍做客直播间，和您聊一聊中医诊所的机会与智慧。 大家对中医都不陌生，你们几位跟中医的感情是如何培养起来的？跟中医最难忘的一次接触是怎样的？先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张明珍，你先来。 其实对我来说，我的爷爷就是一个中医。那个我们家其实是来自浙江嘉兴，就是我爸爸那一辈辈来自浙江嘉兴。我爷爷那边的话应该是祖上8代行医，而且当时行医的第一个是清代的时候是一个女医生，当时她姓张，所以我们就传下了这个女医生的姓氏，一直姓张，就这么传下来了。我们家当时的那个中医诊所应该是嘉兴唯一的一个中医诊所。那个中医诊所说有多谎，就是说中医诊所门前有一条河，这个河方圆10公里之内所有的船都已经停满了，就说是大家是慕名来寻医吧。那时候因为西医也并不是特别发达，大家只有中医这么一条路。那时候浙江嘉兴大家的人均寿命是58岁，58岁的人，他们就说其实有八年的寿命是由中医来给贡献的，延长了生命，那时候是一个说法啊，清代的一个说法，八年之交交于中医，是这么说的。 那所以张明珍是祖上就跟中医颇有渊源，家现在还有在行医呢。 对对对，现在是我的大伯，现在还是在嘉兴，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中医。 那孔总呢？中医诊所是不小的一笔投资，是什么让你有这样的初心？ 我是很小的时候呢，我妈妈就非常信中医，所以呢我小时候有什么不舒服啊，头疼脑热啊，基本上我妈妈都是愿意给我弄一些中药。但那个时候小时候会觉得啊，中药怎么这么难喝啊，怎么就这么苦啊，对，但是呢那时候会奖励我一块那个话梅糖嘛，所以就觉得中药好幸福，觉得哇好像每次吃了中药就能吃到话梅糖，所以从小呢我就对中医是非常崇尚，非常非常喜欢的，非常就是不会像其他小朋友会那样觉得啊好像很反感吃这个药，因为总是觉得可能有妈妈这个从小灌输的情怀和思想吧。 孔总跟中医药的感情是从娃娃抓起的，而且形成了一个条件反射，中医药之后就会有美好的事情接踵而来。那腾讯健康的主编许清平，江湖人称旭旭哈，你在健康传播领域做了这么多年，对医生和医院都很熟悉，那么对中医你有什么样的深度接触吗？ 因为其实我也是做医疗行业嘛，然后经常跟大夫接触，然后我们其实西医中医都有接触。我就讲一下我最近的一次经历，就是我呢平时就上班压力大的时候，尤其是到晚上加班的时候，然后压力大一紧张就胸口就特别的闷，然后就为了这个事儿呢，我就去问了好多这个西医的大夫，并且去医院照过心电图啊，看片子，然后大夫都说没事儿。后来我就想，那我是不是心脏功能不太好，然后我就去跑步啊，去运动啊，去健身，但是还是有这种情况。然后有一次呢，我去也是去采访一个就是北京这边的一个老中医，然后他们呢其实做这个推拿按摩是他们的强项，就是这个老中医也是资历非常的深。当时呢他就说我帮你那按一按看看是什么情况，而且他其实眼神不太好，然后他就一摸，他说你肋骨的三段和第四段中间有一点点错位，说我帮你摁一下，然后你就不会有这种情况了。后来他就让我躺在他们那个床上，然后帮我就咔这样摁了一下，后来这个情况就真的没有再出现过。我觉得真的就自从这件事情发生了以后，我就觉得哦，原来这个西医跟中西医他们两个其实很多地方是不太一样的，然后并且是互补的。 对，是两套哲学，然后也确实是两套不同的技能。 是的，是的， 孔月峰，泰和国医投资人，联合创始人，毕业于北京市外国语大学，在旅游行业工作多年。2011年成立北京顺天华堂投资公司，先后投资煤矿、酒店、房地产项目。2016年成立北京广丰旅行社有限公司，2017年投资北京泰俄国医诊所。 从孔总刚才的介绍来看哈，您还是有过很多的投资经验的，也有过跨界，但并不是在中医这个领域内深扎很多年的那种专业背景。有个投资人说过，说中医行业看起来很美，但其实做起来很难，也有话说不熟不做。您这次为什么会选中中医诊所来投资？ 对，就像您说的吧，在这个投资中医这个行业哈，我肯定算是一个小学生，算是第一次来参与到这个行业的投资。但是呢，因为我从小刚才讲过，我从小就有中医的这种情怀嘛，所以我一直呢就非常想参与到这个行业的投资中来。正好呢，在2017年的时候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因为我还有几个合伙人嘛，其中一个合伙人呢，他是中医的世家，所以他对中医行业在这个行业中已经摸爬滚打了很多年了，所以呢我们之间就是来沟通啊，来切磋这个事情呢也讲了很久很久了，所以一直有这么一个意愿。正好呢就是去年的时候，国家对中医这个政策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放开嘛，尤其是中医药法的第14条，就把它以前这个审批制呢变成了备案制，所以一有这个国家政策的支持，有我们团队的这个情怀，所以我们又正好又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地理位置，就在三里屯这里啊，正好不错的一个地方的一个商铺，所以当时我觉得这是天时地利人和都齐备了，所以就很顺利的就把这家中医诊所建立起来了。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那现在其实业内看中医药行业的发展，确实是应了您刚才说的这几个字，天时地利人和，无论是政策上、人才上还是资本的青睐上哈，都呈现出了一种蓬勃发展的态势。那张明真，你从一个媒体观察的角度来看，是不是也是有这样的感同身受？ 嗯，确实如此。其实啊，从投资的角度来看，做什么医院最赚钱？肯定是做专科医院最赚钱，做妇幼，甚至现在如火如荼的医养，这些肯定是资金来的，肯定是最快的。中医其实我觉得是一个比较慢的事业，它需要很长时间的积累，一个是口碑的积累，人心的积累，甚至是医生自己在患者群内的美誉度的积累，还有你这个中医诊所一个整体的感觉，医疗服务的积累，这个是一个比较慢的事业。但是很多人，我相信像孔总这样的有识之士，他们把目光把资金投入了这个中医领域，其实体现的不光是他们的一个对中国文化，对这个中医他们的一个情怀，更加体现的是一个对我们祖国医学的信心。 嗯，那旭旭呢，就是你对医疗行业非常熟悉，然后自己可能不管是公立医院啊还是其他的诊所都去过很多很多，那你觉得中医诊所这种民营的它有一定优势吗？像你也是80后哈，年轻的妈妈，你会考虑说去民营的中医诊所来就诊吗？ 嗯，因为我去过龚总的这个诊所啊，我觉得首先真的是位置特别好，就在三里屯这个就是北京最繁华的一个地方，然后周围他的一些人群也是像我们这种在公司里面工作的小白领哈，我觉得就是我们对于这种诊所的接受度还是非常的高的。比如说可能就是中午休息的时间，然后大家就觉得可能后背啊这个有点疼啊，就想去做一些按摩呀，或者是说比如说吃一些西药，然后再需要搭配一些中医的方法。 那孔总，您就是真是要投入这一笔钱之前，一般是要做市场调查的。 嗯， 有了天时地利人和，但是你这个地方可以开成别的更时尚的消费场所呀。为什么考虑做中医诊所？即便是做中医诊所，你有考虑怎么跟公立医院和其他的诊所怎么做差异化？ 首先呢，其实我们的目的还是很明确的啊，就是我们在找地方啊，在考察的时候呢，肯定就是定下来就是要做这个行业的。像您说的，就是其实我们也不是不是说一拍脑子就想到说一定要做，我们还是经过了很多的市场调查，而且前期呢当然股东之间也是做了很多的分析和研究的。但是实话实讲呢，就是从回报率来讲啊，我们可能没有期望太高，因为我们通过前期的摸排包括这个市场调研啊，觉得可能这个中医院的这个利润的回报可能不如我投资的其他行业那么暴利，或者没有其他行业那么快吧。但是中医呢，我认为首先它是一个长期的，是一个非常向上的积极的一个行业。第二呢，我觉得呢也是我们那种情怀吧，觉得肯定做中医和我之前做的很多项目它完全不是一个层面上的，觉得可能会更高尚，就觉得对自己而言啊，觉得好像更上了一个台阶。但是我指的不是说这个资产方面，我指的是这种情怀的方面了。然后至于您刚才讲的就是会不会就是跟公立医院的区分哈，我觉得其实因为现在这个市场分化比较大嘛，市场很大，所以我觉得其实公立医院和我们的医院的差别还是很大的。首先公立医院呢，现在我们可能所有人都去过，包括北京一些有名的知名的这些三甲的这些中医院，都是人满为患，而且一号难求。而且即使呢你挂到了号以后呢，可能一个医生一上午要看40个、50个这样的，甚至更多的这个患者，所以有很多医生我知道，可能连你的既往的这种病情都没有机会了解到，就只能因为后已经有2-3个人站在屋里面在等了，所以可能平均一个人就看个5分钟，最多10分钟就已经就差不多了。所以其实呢，患者的体验感并不好，而且很多的实际上就真实的了解的这个病情也不是那么清晰，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觉得呢，其实中医呢是很讲究这个药的量。比如说当归的2克啊，比如说是这个各种药材啊，这个克一定要拿斗来量的。但其实呢，现在绝大多数的三甲医院，我觉得可以笼统的说啊，当然有点不负责任，觉得可能三甲医院都是这样，就是你去药房看呢，他的药根本没有人去称，他都是这个药师嘴拿手来抓的，因为可能会有上百人在那里排队，所以如果你一个一个称根本也不现实，所以就是大家拿手一抓一抓。所以很多的我们跟很多的名医也聊过啊，他们也有对这方面也有抱怨也有不满嘛，就觉得自己的药方可能很好，但是呢在抓的过程中呢，可能你手再有经验，你可能也会这儿多一钱那儿少两钱的，所以会影响到这个药效。我们就诊的时间会很长的，我们最多的一个上午呢，一位名医呢只接待10到15个患者， 所以呢，我们为每一个患者留作充足的时间，你可以把你所有的既往的这些病情啊，包括你有一些其他的需要和这个医生来咨询的，因为这个养也重要，我们都说是三分要七分养嘛，所以你有些需要养生的东西也可以随着跟医生的交流呢而了解到这方面的事情。而且药呢，我们也是坚决的，每一份药都是就是拿这个斗一钱一钱的来称的，所以一定要保证这个剂量的这个准确性。这是我指着简单的两个例子哈，当然我们还有很多不同于三甲医院的地方，所以我觉得首先我们这就诊环境是非常好的，可以说是中医行业中最好的。我们投资很多钱在打造这个患者体验感提升这方面。当然除此以外呢，我们的一些服务啊，我们的一些附加值，包括我们线上的一些就诊的这些，我们还有很多其他的不同于三甲医院的一些优势。 嗯，那就是说可能希望有多元化的不同的诊所来区分大家不同层次的需求。那孔总您说您投资的这个诊所环境特别好，就诊条件特别好，是跟您之前投资过酒店服务行业有关吗？您自己会觉得服务是大家比较看重的体验点吗？ 对，我觉得这也是应该是我们泰和国医的一大特点哈。因为我觉得呢，可能从传统意义上讲，大家都觉得医疗呢就是以治病这个救人为主，所以可能不太在意这些就是患者的体验感或患者的这种对这个看病场所的这样的一些要求。但是我们呢就是全方位的，当然了我们也认为就是名医治病这个是肯定是你的根本，是你的基本，你没有这些就不可以称之为医院了嘛。但是除此以外呢，我们确实也很注重到这个患者的体验，所以我们从开始就是成立这个诊所的设计啊，包括装修啊，我们都用了很多心思，所以我们真的是就是把它打造成一个像您说的是一个五星级酒店的这样的一个装潢。当然了它肯定是不像酒店那样富丽堂皇的，肯定是符合就是医院审美的这么一个地方，但是肯定是让就是至少让去过那些公立医院的和到我们这里会明显的觉得有很大的这种差异，大家会到我们这里会觉得很舒服很温馨。 那我想问徐清平哈，徐徐您作为腾讯健康的主编是看过很多诊所的，在你看来孔总的泰和国医有什么竞争优势，它的定位跟其他的诊所有什么差异？ 其实自己切身体会的有三点，就是因为他们其实是一个民营医院并且是一个中医院，那一般的中医院呢都会就是打保健呀，然后还有就是做一些常见的一些慢病的一些调理，就比较轻一点的嘛，做这样的一个治疗。那他们医院呢其实呢特色就是重症的一些疾病，他们是主打癌症心血管还有一些精神类的一些疾病，所以我觉得这一点的话就是敢于挑战这一块就是非常难得的。然后还有第二点呢，就是他们医院的专家，然后专家自己有本院的专家，然后也有很多都是从北京公立医院的这种大的主任，中医科的大的主任到他们这边来出诊，每周都有出诊。然后这些大的专家其实不是那么容易请得到的哈，因为我们知道北京的专家还是非常讲究的啊，就是不光是说我给你钱我就来你这儿做，我还得信任你这人，信任你这事儿。所以也说明了孔总在这个中医圈的人脉啊，就大家对他的认可吧，我觉得是这样啊。然后我们患者在就诊的时候，然后能看到有这些专家，然后能来在这儿出诊的话，其实也是就是信任感会提升。然后第三点呢，就是孔总刚才说的，就是这个中药的事儿。现在中药的质量其实在媒体上哈经常被大家挑战，然后的一些监管呀，还有一些抓药的一些方式啊，确实这一点。然后我们跟他们的药剂师专门有采访过哈，然后就是他就跟我们讲他们这个药的来源是怎么来的，然后是怎么审核的，怎么抓药，就是特别的细致，然后也是特别的有经验， 他有严格的质量体系和到地药材的采购。 是的是的。嗯 那刚才说到这地理位置这么好，环境这么好，药材好，又是大牌专家，消费会不会很贵？ 因为我也带我妈妈来看过嘛，我妈当时是看更年期的轻度抑郁症，然后我们当时是抓了七副药，反正一共花了500多，然后挂号费呢是360。我知道那个就公立医院就这种特需的专家号就是300，这边360，我觉得也还可以。其实我们知道这个药材是特别的好的，并且孔总这个成本也在这儿。 那七副药是一个疗程？ 对的，一个疗程。 那孔总，你为什么 定这个价格？既然往高端范上做，就干脆贵一些，然后服务某一个圈层的人群。 是这样啊，因为我们呢，股东其实理念还都是比较一致的。我们认为呢，就是我们要把中医呢做成一个服务于大众的，但是呢又区别于三甲医院的这么一个，就我们的中医馆啊，服务于大众，但要区别于三甲医院的这样一个中医馆。所以呢，我们定价呢不会很贵，不会很贵呢，但是服务呢，我们要提供五星级的服务。但是收费呢，我们可能就按照两星级或三星级的来收费。然后我刚才又补充一点啊，就是我们的药材呢，真的和三甲医院的药材差别很大的，因为他们的量太大了，也不能怪他们，因为这个量太大，所以很难去筛检这些。而我们呢，就是做比较精品的，所以我们所有的药材呢，我们有自己在云南呢有自己的有机药材的基地。这也是很多的为什么老中医老专家愿意到我们这儿来坐诊呢，因为他也会觉得在我们这里开出同样的药，就是这个吃完药对患者这个效果呢会好很多。 一般哈，我们在中医诊所，特别是这种单体的诊所，距离商业区或者是居民区比较近的，以体验式的诊疗服务、技能性的诊疗服务为主。我们经常见的是盲人按摩呀，是吧？针灸、拔罐、小儿捏肌这一类的治疗很多。您为什么要做精神疾病、心脑血管疾病？这都是比较重的疾病。 其实呢，就是我们更想把这个中医诊所哈，做成一个像中医院的这样的一个感觉。因为其实前期也做过调研哈，就像您说这种小儿捏肌的呀，包括按摩的呀，包括针灸的这类的中医院的中医诊所呢会比较多啊，就是市场可能就会比较混乱。而真正就是能更接近于三甲医院，或者就是能更一些权威的医生能来就诊的这种比较正规大型的这种中医院呢，其实市场会比较少，而需求呢又会比较旺盛。因为呢，其实我觉得怎么说，就像比如少儿，您说小儿捏肌啊、小儿按摩这种呢，它是就是可以就近，或者说可有可无的，就是我今天想来也可以来，不来也可以不来。但像这种重症患者呢，他是就是非常渴望必须要，这是牵扯到生命的危险的嘛。但是呢，确实有很多三甲医院呢又满足不了这些重症患者的需求。咱们就拿肿瘤来说哈，我知道很多患者是看了西医以后效果不好，或者干脆西医就给判了死刑了，说行了，你啊基本上回家养着吧，啊我们通俗说基本上就是你回家等着吧，没什么，基本上没什么办法了。但是这些患者呢，他会通过各种的查询啊，他会知道中医可能会对他这个病症有一些改善，所以这些患者会非常就是信这些名医，所以他们就是不管在外地啊在多远，他会飞过来然后去等这个号。但有时候一等等几个月都约不到号，甚至我知道有的名医呢，在三甲医院呢，他已经不接待这个新的患者了，他只接待这个复诊的患者，因为确实是这个患者太多看不过来了。对，所以呢，这样的这些，第一呢是这些患者有需求，第二呢我们也是为了满足他们这个就是这个治病心切的这个愿望。你真的是让你等等几个月，就是你本来病就是很严重很不好，再等几个月心情会更不好。所以我们创立之初呢，就本着这样的一个还是治病救人的这样的一个情怀，然后才建立这个中医院嘛。所以自然我们就会往这个方向来发展。所以我们开设的这些科室呢，都是像您说的比较就是极重症的这些，包括肿瘤啊、心脑血管啊，就包括精神类这些疾病都会有。而且我们的优势在于说呢，我们聘请到了这些三甲医院，现在还在三甲医院就职这些知名专家嘛，这些专家呢可能会定期到我们这里来，我们也有预约的这些人的一些制度嘛，这样可以让就更多的患者能在这么好的一个环境下心情愉悦的去接受这样的一个治疗啊，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想法吧。 那其实这里面我就会有一个逻辑上的疑问哈。既然这些专家在公立医院出诊的时候一个号是300块钱，然后到你这里来，他肯定是要离开他原有的那个工作环境的，是一个新的场所，然后对他来说可能工作要付出的时间或者是路途上的成本更高，然后也只不过是360元的挂号费。那大专家为什么要到您这里来出诊呢？ 这里面有几个因素哈。首先第一个，我们不是所有的号都是360块钱啊。360块钱呢是一些专家，但会有一些知名专家呢号会稍微略贵一点，就是会有不同的几个等级哈。然后呢，但是呢，就是至于说专家为什么会来需要选择我们这家中医馆哈，首先呢，我们其实前期和专家的沟通也挺多的，在我们开业以前呢，就着手于跟这些三甲医院的医生来沟通嘛。当然我们自己医院也有一些这个中医科的主任啊，也是三甲医院中医科主任退休了到我们这儿来的，所以我们有自己的一些专家。但除此以外呢，确实也有一些刚才我讲过这些知名的专家呢，会每周啊或者是两周到我们这儿定期来出诊。这些专家呢，在前期沟通的时候呢，其实也有一定的困难。那最终我觉得他选择我们呢，其实有几点。第一点呢，还是看好我们台和国医的这个发展方向。他觉得，因为我认为啊，作为专家，如果是一个很小的、很没有前景的，就是对患者不负责任的，他们也不会选择。这是第一。第二呢，我觉得呢，他通过我们的这些理念或不跟我们投资人接触，觉得我们这种情怀确实不是以赚钱为第一位的。而且第三呢，我觉得他看了我们这些药材，看了我们这些就是我们自己的这些医生啊，和我们这些理念，觉得还是非常认可的。 但是您先打动了医生。然后又要靠医生和您的服务来打动就医的人， 是 以相对轻资产的中医诊所来撬动中医药诊疗的终端，是不是开启了新的商业模式？这个市场竞争究竟会怎样的加剧？我们节目的下半段继续邀请泰和国医投资人联合创始人孔月峰、腾讯健康主编徐清平和医疗健康的资深媒体人张明珍来跟您聊聊中医诊所的机会与智慧。 人类医学的进步，是医生、患者和资本共同努力的结果。以更小的代价，获得更好的医疗健康服务，这是每个人的希望，也是健康产业的方向。科技有伦理，资本有取舍，医疗有温度，健康有你我。2018年，每周末20点，北京城市广播 FM107.3 健康投资家为您带来医疗健康产业智慧和新知，听听更健康。变成什么单你们什么玩弄到今天不能害怕，那是否的什么不能这样弄唱，为灵感分了朋友还有冬虫夏草，我自己的音乐自己的要分量刚刚好，听我说重要过朝鲜应该更过，那分开分散他们多看一些三本书，在那就一龙一般过江湖，这些劳作真的辛苦，我们一定不能输，就是这个光 初心，坚守广播相与伴，撸起袖子加油干。 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俞敏洪。2018年为梦出发，实现梦想，1073在你身边。 我是北京世纪坛医院院长徐建立。 我是首都儿科研究所的所长罗毅。 北京旧安医院院长李宁。 我衷心为大家的健康加油。 欢迎锁定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永远在您的身边。 小康圆梦，城市生活更美好，新年不辞全马劳。 我是北京市水务局局长金树东。北京是一座重度缺水的城市，真诚地希望广大市民珍惜节约每一滴水，关心关注关爱市环境。 所以首开来说呢，作为在北京的龙头房地产企业，必须为北京的四个功能的实现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权威资源，实用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与您共享美好生活。 FM107.3 AM1026。 你听得见送别时长长的背影，

到他的家里面，就这样他就免去了这个旅途的这样的劳顿嘛。 那对于患者来说，更多的互联网加医疗、互联网加中医药的平台，确实在更大程度上服务了患者，提高了医疗的效率。那么腾讯在这方面也是有很多布局的。腾讯健康的主编旭清平，旭旭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 因为我们做这个行业嘛，然后接触的这种互联网创业公司，然后来做这种叫互联网医疗吧，其实特别的多。但是孔总他们家呢，就是是以这个做医院为基础，然后再去做互联网加的话，我其实觉得这个事情做得特别实。在我们腾讯这个平台近三年，然后在医疗行业里也是做了很多事情，然后包括前年的时候，然后我们也是在这个医生的个人品牌打造，然后做了腾爱医生，还有硬件和软件的这个产品设备的链接，然后我们叫唐大夫，是专注于糖尿病领域，在这方面做了很多的探索哈，现在都是探索阶段。然后包括去七年我们在人工智能大数据方面，然后也是有所发展，然后做了这个密影的一个影像检测，然后它可以提高食管癌的早期检测率，然后它其实是跟那个 IBM 的 Watson 的那个系统是很像的。所以其实整个的这个投资行业在医疗这个投入非常的大，然后也非常的火。然后我知道孔总其实他们的意愿不是说只做单做的一个医院，他们是想通过互联网加的这样的一个方法，让中医的这个理念啊，然后能够传播给更多的人。我知道他们现在在做一个 APP 的一个平台哈，然后也是能够就是很多外地的患者也能够通过这个 APP 平台，然后挂到或者是说直接咨询到在北京特别好的这种中医，就可能不光是就是泰和国医的这个出诊专家，还是想打造一个中医平台吧。 那中医必然它是要望闻问切的，之前就是中医加互联网这种方式会受到一些市场的质疑的声音，孔总在上班的时候说的视频的这种沟通是真的医生沟通吗？然后这种沟通会不会有一些信息上的损耗？能够为患者提供比较切实的服务吗？ 首先呢，我们的这个是 APP 上面网络这个视频这样的，肯定是医生本人，也是跟看病一样，是有一个预约的这样一个提前预约的这么一个制度的，就是你要约好几点几点来复诊，然后我们医生会告诉你哪一天哪个医生在，然后你约哪个医生，还真的会是医生，不是那些网络上的机器人在给您对答。这是第一。第二呢，我认为从这个现在这种技术上已经非常的完备了，所以不会有影像的失真啊，或者这些音频这个效果不好啊，都不会。而且第三呢，我们其实更建议呢，就是复诊的病人来用这个 APP 来这样线上的去跟医生作答。因为出诊呢，肯定医生要问你一些更详细的问题，肯定是要面对面才更好的沟通一点。是这样一个情况。 那张平真，你作为中医世家哈，你怎么看孔总他们选择了做严肃医疗，而不是像医美啊、口腔啊这种消费型的医疗？ 是这样的，我们知道啊，像消费型医疗它具有一个什么样的特点呢？它就是重复率比较高，而且客单价其实也比较高，这带来的就是直接的就是利润的上升，可能会比严肃型医疗利润回收会比较快。但是呢，就是消费型医疗还有这么一个特点，它的取代性是比较强的，而且它的专家效应其实并不如它的品牌效应这么强烈。是这样的，我记得我看过一本书叫做《医学的真相》，医学真相里是这么说的，什么是真正的医生？医生他就是有时在治愈，时常去安慰，永远在陪伴。这就是一个在西方人眼里看到的一个医生的真谛，这样的真谛用在我们的严肃医疗里是切实可行的。因为我们知道在我们人类与生命这场竞赛中，我们永远肯定终将是要输的。但是呢，在随着西方的医学的一个发展吧，各种各样的疗法、手术、化疗、质子疗法等等的，人在生和死之间，我觉得现在发明了一条新的路，那就叫做半死不活。可能我们得了很重的病，我每天都要插管子，或者我得了尿毒症，我一周要做三四次的血液透析，这样的生命质量其实是很低的。但是泰和国医这样的一个严肃的面对重症患者的医疗诊所来说，我知道孔总的 slogan 叫做生命之远，不光是生命之远，还能把我们的生命质量提高一个层次。对于这些重症患者来说，让他们不用在半死不活之中进行挣扎，让他们回归生命的一个本质，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必要的。但是对于这种严肃医疗来说，我相信孔总他也有自己的一些规划，不光是做一个诊所，做多个诊所，造福更多的人，造福不光是北京的人。 对于患者来说，用中医的方式能够让他即便是带瘤生存或者是肿瘤治疗之后能够改善生存质量，但是这样的严肃医疗真的能对资本来说带来利润吗？ 坦白的讲经过我们前期的这些测算就是通过这个单一的这样的中医诊所呢，确实很难实现盈利的。其实现在基本上市场中大部分的中医也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呢，我们做这个中医馆呢，就本身不是以盈利为第一要素的。当然了，就是作为投资人，肯定盈利要考量的。所以我们实际上也有一个远景的一个规划，就是我们是以三里屯这家泰和国医馆呢为起点，然后我们可能会在18年呢，再建立北京的西边、北京的南北边，会建立这样另外两家医馆，然后形成这样的一个就是连锁的一个态势嘛。之后呢，可能在明年呢，我们也会往一些一线城市，包括上海啊、广州啊、南方这些城市在发展，包括现在还有云南啊、四川啊、像贵州啊这样的一些西南地区啊，我们也会有一些考量。所以最终呢，我们会把它做成一个中医产业，因为可能外地的很多的患者啊，他毕竟中国这个名医都集中在这些一线城市嘛，所以可能很多二线啊、三线城市呢，可能这些患者的需求更为旺盛。他们现在呢没有办法，只能是就是飞到北京啊或上海、广州这样大城市来，对他们来讲也是很辛苦嘛。所以我们也希望呢把这些诊所呢开到他们的门口去，将让我们这些就是很知名的医生呢可以定期，比如每个月啊去一次，这样呢可以让他们在家门口就可以直接跟名医可以面对面了。 嗯，那这样的话你的经营成本不会更高吗？连锁经营还是依赖于医生他们的治疗水平和医生的时间效率的分配。 那我们策略呢，最终呢，我们是还是想打造成一个知名的一个中医品牌，然后这样的规模化来盈利的。但针对某单一的一个中医诊所，因为实际上我们的运营成本还是很高的，所以就但是我们对外收费呢又不想把这些转嫁到这个患者的身上，所以对我们来讲单一的诊所很难盈利，最终还是以这个规模化。当然我们有一个利好呢，就是现在有很多的这个高端人群，他们会有一些这个高端的保险。这个高端的保险呢，就是我们跟大多数的这种高端保险公司都有合约，高端保险可以在我们这里报销的啊。当然下一步呢，我们在东五环也考虑有一个很大的地方，我们要做一个二级的医院，这就是中医的医院。这样呢，如果医院的话呢，就会有这个社保这样的话社保就是我们这样可以区分来嘛，就是老百姓这些呢可能可以去那边，然后用社保来报销，然后这边呢就是以这个高端的保险人群来报销。 嗯，就用商业保险来覆盖。 商业保险，对，通过我们开业这一段时间在我们这就诊的这些人群中呢，基本都有这个高端保险，所以这个人群还是挺大的 那您现在是已经有合作了，有多家的商业高端保险了？ 对，现在已经有了，现在绝大多数吧绝大多数的高端保都可以在我们这里进行那个理赔的 好的。如果说我有给自己上商业保险，那么这个商业保险我可以看一下是不是在您的诊所有商业保险可以覆盖到的。 对，其实呢就我个人了解高端这种商业保险呢，其实中医呢是作为一个附加值，就是你上这个保险的时候呢，那其实在你这个商业保险中呢都会有一个中医的额度，但是每家保险公司是不一样的，但是我知道最少的呢都有10000块，当然多的有100000的都有，所以这个其实很多的商业保险用户呢并不知道这个福利所以等于我们是增加它这个附加值嘛 所以就是说，如果说真的发现了自己有肿瘤，但是商业保险呢除了覆盖你在西医医院治疗的那些理赔项目之外，实际上也要看一下你保险项目里面有没有在中医治疗上的理赔。 对，可以这样理解。 我觉得我们几个人对中医的接受度都是比较高的，但是现在呢 我们的网络上还是有中医粉和中医黑的论战，在一些这个新闻事件出现了之后，大家对中医药的不同的支持程度或者甚至会有反对的声音。那张明真，你是中医世家，但你也是年轻人哈，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然后怎么能提高年轻人对于中医的接受程度呢？ 其实我就是先想说我一个观点啊，为什么有人会黑中医？如果有一个医生告诉你，你这个病啊要慢慢调养，3个月、5个月才能好，那可能人就转身就走了。其实我们很多中国人，尤其中国年轻人的一个普遍的心态，什么心态呢？就是急功近利。我们有一句古话叫做人人皆可为尧舜，内心自我膨胀很厉害。而且现在我们处于的是一个比较焦躁的社会，而这样焦躁的社会要求我们做什么事情都要立刻见到效果。我跟客户提一个 proposal， 他说我3天就要答案。其实这样的话，焦躁的社会跟中医本身的理念就是相违背的。中医是一门比较慢的科学，它需要的慢慢的调养才能让你的健康得到变化。我们知道我们的身体本身就是一个很复杂体才存在的，如果你想立竿见影，可能能收到很好的效果，但是可能后面的后遗症也就是很大的。我举一个中医粉最经典的例子，大家看过《三国演义》都知道真正的中医黑是谁，就是曹操。曹操就是他心里住着一个土皇帝，他天天想当皇帝，他认为的就是人人皆可为尧舜。所以呢，当华佗跟曹操说我要用麻佛散来治愈你的头痛的时候，他当场就把华佗给杀了。对，杀了以后他说了一句什么来着，不忧天下焉有此鼠辈焉。一代名医华佗能被他说成鼠辈，为什么呢？因为曹操他不相信。所以呢，我记得古代的有一个名医扁鹊啊，他说过一句话，就是说我有己不治，有一句话就叫做不信者不治，日换医者不治。就说如果你天天换医生，你谁都不信任，我不给你治病。如果你不信中医，我也不给你治病。如果你不相信健康是一个缓慢的生命自我调整的过程，这就是因为我们心中的那种焦虑，我们心中的那种焦躁，让我们造成了我们的一个心态，就是我们不相信健康是可以慢慢调养好的。 你刚才说到的确实是我们人体和生命是一个复杂的科学，所以它不是简单的非黑即白。 对， 然后也不是说绝对的西医就好或者中医就好。 对， 然后中医也可以很急，也是能做急诊的。 对， 但是对于我们生命质量的改善和更长久的调养来说，肯定中医也有很大的功效。那么孔总，除了重症的患者是一部分你的用户群，它是偏中高年龄段的，那么你的用户群会考虑说是全家人的健康啊，还是更偏重于某个年龄层吗？ 其实呢，我们刚才讲的这个肿瘤啊、心脑血管啊，是我们就是比较特色的一些这个，但其实呢，我们还是全方位的。全方位我们也有一些妇科呀，包括一些儿科啊，就之前您讲到什么捏肌啊、针灸啊，这些我们都会涉及。就是我们还是一个全科性的这个中医诊所，包括我们的内科啊，我们的院长就是我们的内科专家嘛，中日友好医院的这个科的大主任，然后退休了以后到我们这儿是院长的，所以他每天都会在我们那里坐诊，所以这也是京城知名的专家嘛。所以我们还是比较全科化的。 这里有医疗健康领域的新发现、新业态、新趋势，这里有医疗健康产业的观察者、研究者、实践者。健康投资家，欢迎您继续收听。 谁更能满足市场需求，谁就代表了未来，谁就更有前景哈。对于孔总来说，您现在中医馆开张没多久，来的人多吗？ 是这样，因为我们前期呢其实还是积累了一些这个患者的，所以刚开业的时候呢患者还是比较多的。当然我们呢因为还是本着这个服务的质量嘛，所以我们还是预约制预约，当然也有一些 walk in 的这种患者哈，但是少数。所以我们一般呢一个医生一上午只接待10位患者，不会显得很拥挤，就我们还是控制这个人流的啊。然后我们绝大多数的患者呢，这前期啊，就重症患者还不是很多，还是以这些像儿科啊、妇科啊、内科啊，还是以这些就稍微轻度的吧这样的患者为主。当然还会有一些是来调理的客人。我们分析过这个人群哈、 其实来的所有客人还是以对中医比较崇尚，当然也有一些是慕名而来，听说哪个专家在为特意为这个专家而来就诊的。 那您会利用这个投资和工作的便利找自己诊所里的医生就诊吗？ 啊，当然会了，不光是我了，我的这个家人啊，包括一些朋友啊，都知道我投资这个，所以自然就会找到我，然后都会来。 哎，我觉得孔总是个孝子啊，就是母亲信奉中医，所以您就开一个中医馆，这是不是最大的孝顺？其实哈，中医诊所我们看到了它的数量正在急速的增长，从唯一的乌镇互联网的国医馆，然后小鹿医馆、叮当中医等等中医在线的平台，也在利用自身线上的流量来转向线下开诊所或者医馆，然后有一些药材商大的上市公司也在从原来的供应链转向了中医线下的医疗诊所。那么中医行业大热也面临着经营上的挑战呀，孔总，您刚才说的都是您现在已经做了的，但是接下来如何发展？商业世界里的大鱼吃小鱼，您的经营面临着什么样的风险考虑过？ 这个肯定我们在这个建立之初哈就有过这样的考量。确实呢，现在这个中医市场领域呢竞争非常激烈，而且医生资源呢也很紧缺，这个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嘛。然而我们呢就是想肯定利用自己自身的优势，然后在竞争中肯定要谋得一席之地嘛，争取做到您说的这种大鱼。当然我们也确实考量过，当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时候呢，也会去收购一些有优良资产的这样的一些中医馆，这样呢我们扩大自己的这样的经营。 那中医药哈，其实现在跟旅游产业也可能是有一定的结合点的，比如说中医药种植它本身有一定观赏性，然后本身中医药到地药材的生产又是那些好山好水的地方，所以您从事旅游行业的经验会不会为您下一步考虑跟旅游行业的融合发展有一定的布局？ 这个事情呢我们确实有考量过哈，在未来呢我相信会有这样的契合，因为确实我是做旅游起家的，很多年前我就参与到旅游这个行业中的发展，然后包括我现在呢我们还有一家自己的旅行社，像这个旅行社呢主要是以接待美国啊、澳洲啊、英国的这个入境团队为主，每年大概也有10000人。其实呢在旅游行业中哈也会有一些，包括同仁堂，他都会去接待一些外宾。 嗯， 很多外国人呢现在也是越来越对中国这种传统的医学啊感兴趣，真的是这样的。所以呢我们也考量过是不是可以让这些外国人到我们的诊所来参观，所以有可能在未来呢我们会做一个这样的结合。但是除了这个以外，另外呢像您讲到的就是这种去参观这种药厂啊，就是医药的种植采摘啊，包括呢就是三分病七分养嘛，也会考虑跟这些患者我们去优美的地方啊去讲养生啊，都会有些考量。 健康是美好生活的前提，对我们每个个体和家庭来说，把中医药这一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利用好，然后我们能享受到多层次多样化的中医医疗服务供给，来享受到更好的中医诊疗服务。那么感谢泰和国医投资人联合创始人孔月峰。 谢谢大家。 感谢腾讯健康主编许清平，医疗健康资深媒体人张明珍。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健康投资家为健康医疗投融资架起沟通桥梁，帮您梳理行业，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做好投资。每周末20点我们不见不散。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旅行号1073精编版。 人类医学的进步是医生、患者和资本共同努力的结果，以更小的代价获得更好的医疗健康服务，这是每个人的希望，也是健康产业的方向。科技有伦理，资本有取舍，医疗有温度，健康有你我。2018年每周末20点，北京城市广播FM 107.3，健康投资家，为您带来医疗健康产业智慧和新知，听听更健康。 在缤纷的节奏里，让你感觉快乐简单；在温暖的春天里，把你的心在。每当你

出城网的 CEO 张默先生再次来到录播间，欢迎哦。 欢迎张总。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我来了。 欢迎张总。 张总是谁？ 没有没有没有，刚才那个是乱入的。 对对对对， 对 张总啊，这次 这次咋了呢？ 哎 哎，对，欢迎波波哥， 回到一个非常好的这个基调上中。 是是是，嗯，好的。 今天我们要去我国的南方的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在我的这个人生的履历当中，我没有去过这儿， 我也没有 听过这儿，倒是，嗯，但是也不是很多了。 这个地方其实很出名的，是一个小镇。 小镇哈，嗯，我们的张波先生呢，这次有一个非常好对这个地方形象加棒棒的禅意的描述。 真的不光是描述，还图文并茂。 欢迎张波，欢迎张波， 再次欢迎。 对对对， 图我给他说不出来啊， 但是 然后 我们可以说文， 咱可以把文给大家描述这个地方。我觉得这个还是比较靠谱的啊。 无锡 啊， 对，无锡这是大的地方。 人家以前不都这么说吗？上有天堂，下有 苏杭、 苏锡常 啊，苏锡常啊， 对。 哦，苏州、 还有这样一个说法， 常州是吧？哎，苏州的游客，我站起来走一走， 吓死了。 所以说，我觉得说是这边的话，也是近两年啊， 嗯， 近两年刚刚发展起来的一个地方， 嗯嗯， 啊，就是之前的时候，大家可能非常熟悉的，一提无锡什么呀，灵山大佛， 哦， 啊，这是可能大家都比较熟悉的地方。 对， 但是事实上现在来说吧，也可能是这些地方把这个场地都已经重新做了规划，重新做了设计， 嗯 嗯， 然后让我们去了之后都感觉到眼前一亮。跟你到其他地方去旅行还是完全不一样， 因为波波去了很多国内的一些名胜啊，嗯，大江大家都看过了，因为他眼睛比较挑剔的，嗯，这个地方他没挑出毛病，而且非常的好看， 没毛病。 我们看那图片， 嗯， 就感觉就是除了禅意， 嗯， 各处都是用心细节的设计，这个太厉害。 它的每一处的设计都非常到位， 嗯， 而且最核心的是，你想想，大家可能对太湖也非常熟悉， 哎， 对吧？ 那 么，对呀， 注意少讲， 搞个太湖鱼刺刺， 对呀，啊，还有 湖 蟹， 啊，有 湖 仙，啊， 对，这是其一。然后其二呢，可能大家更为熟悉的还有一个地方叫二泉映月， 有二泉映月， 我饼哥， 饼哥 对。啊， 对 对对对，那么这个地方其实也是在无锡， 哇， 啊， 好棒！ 然后我其实最早先我到这个地方是在99年， 哎呦， 这么早， 啊，对对对， 你就已经踏上征程了。 99年的时候， 哦， 哇，好， 那不是20年前吗？ 对，但是我就这么一个感觉，我说是，其实在20多年的它的整个发展变化还是相当相当 大的，很 大的，太大了， 嗯， 就是不， 嗯， 完全不可思议。当时我记得说是我在那边，我会到什么西汇公园啊，逛逛公园， 嗯， 对吧？啊，然后什么到到太湖里边去玩，那个当时就没有想这啥事儿， 嗯， 但是现在呢，就说是经过这20多年的一个发展吧，可以这么说哈， 巨变。 然后真的，你像他的，首先我这么说吧，在春节期间， 嗯， 这边的梅花，因为无锡现在说实在话了，它的整个它本身的它的诗花里面有一项就是梅花， 梅花， 对对对，啊，另外一项是杜鹃花。这是 天哪，杜鹃，这两个都是特别美的。 对， 哦， 所以说是我们说昆明它是一个比较那个，是一个春城， 春城 是一个花的城市， 嗯， 对吧， 嗯？ 那么其实无锡也是这样一个城市， 而且 啊， 嗯，据我了解啊， 嗯， 跟波波交流的时候还有樱花。 对，我看了那个图片了， 对， 这个地方。其实就是叫拈花湾，嗯， 拈花湾， 对，你看人家名字里面就有花，它能不美吗？ 一个提手一个沾，拈花湾， 对，它不是沾花湾，啊， 对，是拈花湾， 搞清楚， 对， 对对对， 啊，不是沾卷子， 对 对对对对， 不是沾卷子 啊。 这个拈花湾 啊， 不光有白天可以赏樱的一个非常大的空间， 啊， 而且布置 的 很好。 这个不是在拈花湾里边赏， 哦， 因为 这还不是， 它整个是环太湖的一个游览区域，正好是在无锡 哦。 哦 那么环太湖呢， 哎， 它有几个点儿， 嗯， 其中呢就是比如说有一个是赏梅花的点儿，一个是赏杜鹃花的点儿，另外一个点 分开的， 对，这分开的，但是都很近。 嗯， 啊， 我想先听赏杜鹃花的点儿是在哪？ 你靠近了， 是在惠山 啊， 惠 山，惠 山 那边有个惠山古镇， 嗯， 啊，是在惠山的旅游区。啊，就是叫惠山区， 嗯， 现在呢应该是叫惠山区这么一个名字。 嗯， 那么作为惠山公园这边的，包括西汇公园，它每一年的话，它的这个杜鹃花是在4月底， 哦， 啊， 4月底的时候， 对，就是四月底4月中下旬一直到五月底这个时间段， 一个月的时间可以去看， 嗯，对对，可以去看杜鹃花， 哦， 啊，也就是说这是其中之一个月。 嗯， 梅花事实上来在这边来说， 早 它要早，它从每年的12月份就已经开始了， 哇， 腊梅。啊， 从腊梅开始，然后说是这个一直可以持续到每一年的这个三月中旬左右， 好长的花期啊，梅花。 因为它花的品种不太一样，既然它号称为市花，你包括这边的梅园也特别多，比如像冯氏梅园，之前的时候他们冯氏梅园其实在全国各地好多地方都有它的梅花展，比如像这两年在我们北京他们也做过一些梅花展，就是在长城底下做的一个香水湖，对对对，这个梅花展，这是他们冯氏梅园，但是它的基地就是在无锡。 这个地方好大好综合呀。 对 呀、 啊、这 是一个梅花的一个概念， 对， 就是你基本上过春节这段时期一直到三月份 都可以去看， 你都可以去看梅花，开的最好的时候是在三月份， 太棒了、 那么因为这个时间大家可能看到的是腊梅，可能就是黄色的那种梅花多一些、那么到春节过后，然后到三月份，对吧，就是咱正好今年过完春节三月份， 粉红 红粉红红的粉的、对吧，还包括什么绿萼了，各种品种啊，就是我记不了太多的，但是我只能记住有个叫绿萼的，就 是绿萼不是绿的，绿萼是绿的吗？ 绿萼指的是它的整个花的那个下边那个根上那个 了解， 对对对，是， 反正就一片花海就对了， 对 对 对 对, 对, 对，就是完全是一片这个梅花的花海， 哇！ 所以说是这个地方，这是第一个，它可以 它还有香味呢，梅花， 对呀、 对， 而且这个拍照那个颜色多艳丽啊， 对，尤其是你像到这边之后，大家好多人都是说是一般情况下都会穿上一些汉服就是那样的衣服或者旗袍 配搭嘛， 然后去这个去那个地方拍照， 哇， 特别的漂亮， 好有民族风， 对 对对、 而且就是包括在到四月份的时候，正值就是这个就三月底啊，三月底到四月初，这又是一个时段了，那么这个时段正好是鸳头渚的樱花盛开的时候， 鸳头渚那个字很难写的， 对，鸳头渚 这个字儿确实是有时候好多一些朋友也 会念错嘛， 冤有头债有主， 对对对对对， 冤头主 有来源有根基的， 对 对， 因为它最核心当时有一个这个七轨古帆船， 七轨古帆船， 对，古帆船， 古的， 对对对对，就是正好在那个鸳头渚，因为现在去能看到，但是可能是人多的情况下你不现实去体验，如果说你错开这个人流高峰的话，然后你可以乘坐这个七轨古帆船， 那其实 去游览太湖， 刚刚波波说的其实在那花海花季是不停的在更迭的， 一直是不停，对， 什么时候是淡季啊，那能 你听我说嘛，不，它淡季我估计 没有， 现在我也很少能找见它， 没有概念它的淡季，对不对？ 对对对对，因为它毕竟属于这个南方城市， 是 它的本身的，你像冬天的话，大家可能是今年北京没下雪啊，然后说是在这个这边无锡这边它还是下了雪的， 哎呦 而且雪后的那个 梅花漂亮， 梅花特漂亮，而且很多摄影师都喜欢到这个地方去拍这花朵， 踏雪寻梅 啊， 对对对， 而到了鸳头渚，它这个樱花呢，其实它白天的时候大家其实看樱花，我觉得说是也都很 常态， 对 对， 属于常态，而且尤其是在夜晚的时候，它的整个夜莺是对整个这个游客是开放的， 有夜莺， 对对， 灯光亮起来， 夜莺那个更漂亮， 灯光一打起来，打的它这边的樱花都是呈这个泛白色，粉白色的 、 对吧，然后它灯光一旦打起来之后，然后你可以说是各种颜色全出来了，效果 哇， 对， 各种折射的光都出现了，漂亮的很， 对，而且它的整个观赏区域不只是就说是大家可能开始的时候只是那一小片，它是分片的，它为能延长花期的原因就是在不同的区域当中有不同的这个开放的时间段，有些是在整个就是靠近一个樱花的观赏台那边，对吧，有些是就是整个我是在进门口那一块就可以看到大片的这个樱花，而且就是它本身的不缺水嘛，就在太湖边上， 对， 它属于环太湖的其中之一个点，所以说是就是你还可以从这个地方你就坐上船，然后去到太湖的三山岛上去， 还有三山岛， 对对对对对对， 这个 三山岛和苏州的三山岛不是一个岛，它也叫三山岛，但是从这个地方你可以坐船到三山岛上去玩一下去，因为在那边的话，至少来说，太湖上面就是太湖这边的话，有几个比较特色的吃的，对吧？ 来说说听 听 啊， 就比如像太湖三白， 椒白 是什么？ 莲子，对不对？ 不对 ， 不对， 这是你能不能 对茭白莲子，这虽然都是白的，但我猜的应该是鱼吧，鱼肉是白的啊， 是河鲜，湖鲜是吗？ 对对对，是湖里边有三样东西， 是什么 啊？银鱼， 哎呦， 银鱼， 对，小银鱼， 小银鱼 透明发亮， 是的，是的， 对，然后白虾， 白虾， 对， 啊，所以说我觉得说从它这几个上面就是全部都是以泛白色为主， 颜色为主， 对对对对，是狐仙类的， 你看看多好， 一炸，哎呦， 哎呀，或者是清蒸， 哎呀，我的天哪， 所以说大家到这个地方一般情况都会选择吃这样的一些东西， 是当地的， 而且也是当地非常有特色的，非常著名的。 问一下呢，那么这个花营地那个三比一哈，贵不啊？ 不贵，一个人消费基本上50块钱差不多。 哎呀， 我天哪，这么经济实惠， 好棒啊， 好棒啊，那可以吃炸鱼。一大盆，来给我上一盆。 还得吃炸鱼。 如果要是垮炖的话，拿那个小鱼炖鱼酱啊！天哪！ 对，浇面浇到面上什么的。 对呀、 而且除此之外呢，就说是这只是说源头煮的一个大概的一个情况，这个景区对吧？当然，它是白天和晚上是分开售门票的，它不是说就是您可以选择下午进去，然后晚上再出来嘛。 哦， 它是比如说有一个点，说你这个票只是白天到下午几点的。 对对对。 然后下午再收，下午到晚上的。 但是你可以选择下午4-5点、4点来钟你进去，然后说你那会不出来不就完事了。 哦，是可以这样做的。 对，是可以这样。 哦。 那晚上怎么办呢？就是晚上。 晚上你再出来就行了呗。晚上你差不多夜莺你观赏，就是如果想拍照的话，你天刚擦黑6-7点钟那会儿。对吧，然后你错过这个，你正好也是错过很多的这个人流高峰了。其实就是一般正常情况人流高峰最集中的尤其在节假日是早上上午上半天。 对、 对， 大家都想早来。 对对对对对 对, 对、所以说是就是尽可能选择下午进园也比较划算比较值，就是吃饭稍微晚上一会儿，不过里边有好多小吃，你饿了可以先垫补点。 小吃也有啊。 对，是啊，这个景区里边的小吃有好多。就是在樱花节期间，它除此之外，它因为它每一年都会搞这个樱花节，那么它这个樱花节期间，它还有好多的各种类型的表演类型的一些项目， 真好。 这是说就是怎么在这个源头竹里边的这样一个情况。 好朋友们，千万不要把话题都串灌流。 哎呀，是的，这个赶上它盛放的时候一定要去。哎，可是这个小镇里面，这景区里面是可以住的，是吗？ 这。还不到住的地方， 还不到住的地方， 好大一个地方， 然后 还没到住的地儿呢。 然后你现在只是在源头竹景区，然后您出来之后，然后其实我刚开始的时候给大家提到一个灵山，对吧？那么对于灵山来说，我觉得说是住宿的话，其实让我的选择的话，我会选择在灵山底下的一个小镇。 灵山底下的小镇， 对对对对，灵山它本身也是一个风景区，也是一个风景名胜的地方啊，就是前些年。应该说是有18年前，对吧？就已经非常出名了。 18年前， 对，这是大家去这个地方哈。然后，18年，他完成了另外一个概念，就是一个小镇的打造， 重新建了一座小镇， 重新建了一个，也是沿着太湖建了一个小镇。那么这个小镇的名字叫拈花湾。 哦，在这儿。 在这儿呢。 对， 拈花湾。 那么拈花湾，它其实从另外一个意义上来说，叫就是。这个由来是拈花一笑，是这样来说出来的，所以说 拈花一笑，嘿嘿， 对 对对对 对对。 然后其实我当时一听这个，我觉得也是，哎，为什么叫拈花一笑？其实开始不知道，后来一听他们说，哦，原来因为本身在灵山大佛底下，那么他们整个打造的是一个禅意的小镇，就非常有禅意的一个小镇。但是，就是小镇它又跟我们现在的就是这种快节奏的生活啊，就是正好打了一反差。 那太好了， 你到里边正好。感受一下整个一个慢的节奏，对吧？就是进去之后，首先反正是大家比较熟悉的那里边本身是有一条街，对吧？就是香月花街， 香月花街， 对，它这里边就是所有的名字都特别有诗情画意，我觉得说是。 举几个例子听听看， 比如像一花一世界。 也是叶枯油吗？ 不是这个啊，我们 不是这个， 但是很第一反应我也是这个。 我的第一反应也是这个，看到这个牌子之后，我是为啥不叫易碎与枯荣？后来我说好像叫起来不好听。 对，一花一世界才是美的。 对对对对，所以说是 之后是易碎与枯荣。 对， 你还得枯荣吗？ 你还得就重新生长嘛，对不 对？ 对 呀， 这是它的一个整个一个香月花街啊。然后当然它还有很多特别这个 好听的名字， 好听的名字，比如像什么坐看云起， 哎呦。 无尘， 无尘，我喜欢这个。 还有无门关，就是它既有 禅 意，对吧？还有很多也有诗意，比如像棒喝， 当头棒喝， 对对对，棒喝它也是起源于说是，就是每一家这个客栈都是有它的一个。 主题， 而且这个主题都是有一个故事所在。 我今天就是刚刚说的这些名字， 对， 是客栈的名字呀。 对对，只是其中里边客栈的名字。 这几个选一个，你先选一个到。 那我还是一花一世界。不，我选无尘。 我想暴鹤。

啊， 这俩地方都没去， 因为 盐城， 因为 盐城也是好地方。 因为为什么说是我说这两个地，说盐城，说这些地方，可能说是你觉得没有感觉哈。 嗯、 但是如果我说那个千岛油菜花的话，可能我们很多朋友都已经很熟悉了， 嗯， 对吧？就是每一年到这个清明节前后，就三月份左右啊，三月中旬下旬一直到四月中旬中下旬这一段时间，正好是朵田油菜花开的最盛的时候啊。那么去这个地方去看看油菜花，可以这么说，已经成为大家比较熟悉的。但是在它的旁边有一个水上森林， 哎呦， 啊、那么水上森林的，其实我个人感觉啊，去油菜花的地方。就是朵田油菜花可能人也是特别特别的多、 嗯、 会很拥挤、 嗯、 对吧，然后你不如选择你就是直接到水上森林里边，因为只要是你一旦从盐城你下了火车站之后，然后只要奔这个方向的整个沿途当中有很多很多地方都类似，虽然不是像它那么统一规划的， 都是油菜花可以看得到， 都是油菜花、 哎、 对吧，然后其实你翻过来你就不如到水上森林。为什么说是水上森林？水上森林它一个是山树、 嗯、 它那个特别特别的直嘛、 嗯、 然后你坐着整个一个船然后在里面去转上一圈、嗯、转上一圈，然后到码头之后，然后它是不是因为在每年的这个什么也是开这个油菜花的季节，正好什么二月来啊这些东西整个就全部都开了、 嗯、 而且它时不时会打出来这个喷雾啊，就是整个就是给你做的一个效果啊、 哦、 然后你在这个二月兰的这个花的这个旁边一大片你知道吗啊，然后是直接打出来那个雾气的话，然后你感觉 是是的， 就跟在这个仙境是一样的感觉、 哦、 哇， 那个味道好极了。 然后基本上到三四月份的时候，然后它这个这边的桃花也都开了、 嗯、 然后它正好它旁边还有一大片的整个这个赏花的一个区域、 嗯、 啊，然后什么桃花那个时候，然后你就可以几乎完全都可以看到。 哎，我忽然想到带老人家去这边的、嗯、这个心情，这是开心到什么样子， 非常的愉悦、嗯、而且很缓慢。 对呀、啊 嗯、 老人家看到花的开心呢。 对啊， 各种的花都有、 嗯、而且就是真的就是这就说是你可以就是顺便从无锡那边就是又跑到盐城了。 盐城了， 对、 嗯、 啊，然后如果说大家你觉得你时间可以的话，然后你不想去这么人生活特别多的、 嗯、 刚才你不是说适合老人去的地方啊， 对， 其实你到南京 啊，南京、 哎、南京你熟啊、 南京那我熟， 对吧、 嗯、 南京好吃的也多、啊、 对， 是不是 现代化大都市，嗯， 对，然后我推荐的其实是南京，在它的旁边有一个曼城，就是高淳 啊，高淳，高淳我去过， 对， 高淳老街那个非常有感觉， 高淳湖的松花蛋和咸鸭蛋那是无敌的好吃、 嗯、 对对对 对， 对 不对 啊， 高淳盛产大闸蟹 啊， 嗯， 对对对， 是的， 所以说是走这边的这个方向的话，就是之前的时候大家可能对高淳古镇比较了解、 嗯、 但是高淳它的整个油菜花也是非常非常的棒， 那儿也有， 对，也是成片成片， 没去过呀、 哦、 离得南京不远吧， 没 不， 哎呦，开车不到俩小时，一个小时可能就到了， 90公里， 好近啊，九十、 哦、 公里， 很近、 哦、 对啊，所以说为什么我说是正好在它的整个这一圈、 嗯、 在无锡的这一圈，对吧，然后都有的玩、 嗯、 甚至说大家说的就是你不用走得特别远，基本上都是一个小时车程以内的， 很方便、 嗯、 对 对 吧、 嗯、 你然后基本上都可以把这些项目都可以看到， 嗯 啊，而且就是开始我说的那个两天比较简单那样一个行程，然后在无锡的整个一个， 你可以展开一下 一个环太湖这样一圈，对吧，去转 太湖是可以坐船的，刚刚说可以游览， 是可以的，就是你可以坐船、 哦、 就是从那个源头渚那个、 哦、 本身是一个码头、 哦、 然后你可以坐船然后直接上到岛上去、 哎、 啊，岛上大概能玩两个多小时， 哎呀，太好玩了 啊， 嗯， 所以说是就是整个这一条线路下来之后，就是属于、 嗯、 基本属于春季， 春天的时候、 啊、大家会去选择， 嗯、 啊、 开春， 对对对，或者是我们还有很多朋友你还可以去选择我们走一些其他的方向，比如我们选择去走到安吉浙江那边的啊，就是现在因为今年的整个、 全去过呀，太厉害了 啊，我的天哪，安吉真是好像爸爸去哪儿好像去这儿拍过， 就是之前我们不是那个习主席也说过吗，其实有青山 绿水青山 就是金 山 银山、 哦、 啊，那么其实安吉这个地方是一个是珠海， 嗯， 对吧，再一个 Hello Kitty 乐园 啊，珠海 Hello Kitty 乐园， 妈呀、啊、Hello Kitty 乐园， 对、 oh, 猫 啊、 小姑娘们哈、啊、 对对对 对 对对，女孩们都特别特别的喜欢、 嗯、 小朋友也特别喜欢， 是、 嗯、对吧，啊，然后除此之外了，你像在这个安吉这边的话，然后就是这边的一个线路也是非常非常适合的， 嗯， 它这边的话比如有一个小镇叫大年初一小镇， 秋 好，喜庆的名字， 大年初一小镇， 对，他这个小镇的名字叫这个，因为别人老说 这不是大年初一吗？我说啊，那不是大年初一这个时间，它个小镇的名字叫 大年初一， 也是很有特色的一个主题，有主题客栈的一些小镇， 就是、告诉大家来的人、嗯，我们是头牌。 对，我们 大年初一， 你看又喜庆， 崭新， 对，又有年味儿。然后呢，一定是红红火火的那种风格， 红灯笼。 对，而且呢，还是我拔得头筹。 对呀、啊嗯，就是这些所有的寓意都来了。 对对对，所以说，我觉得就是在这边的话，一个你的一个体验，再加上你本身。那个在这个竹博园这边的话，然后它还包括一些这个竹文化的一些博物馆、 嗯、 啊，那么我觉得说是真的是非常适合一家人去度假的。 对 啊、 嗯、这么听上去是南方很多的城市里边都有古镇，这个真是很厉害、 啊、 因为 他们 北方毕竟不多啊，那种古镇的文化、嗯、 对对对， 而且古镇它不单单是白天你可以去逛、嗯、晚上的古镇我觉得是更吸引我本人而说的话， 是吧， 因为晚上你又喜欢灯光亮起来的、嗯、 很有调调嘛， 对，很有格调。 我反而是更喜欢白天逛、 嗯、 对，我喜欢看它白天那种原色， 嗯，原色、嗯、 对 对，这个就是不管你是白天和晚上、 嗯、就喜好不一样， 对 对， 就是但是这个地方是能够满足你的视觉，对吧、 嗯、 包括你的整个一个心理的各种诉求， 对 啊， 刚刚说就是有不同的一些故事、 嗯、 一些主题，当地也有非常专业的解说人员跟你说吧，不 有的有的 去悟吧， 不是你 有 你这个你不需要你自己去悟、 哦、 对吧，就比如我们说的说是刚才我们头儿说无锡那边的小镇里边、啊、 是 他第一个他每一个里边都会有去每就会有专门的这个讲解， 你看看 来告给你、 哦 啊、 这个是比较 这个是你就可以完全放心的去了解他整个一系列的文化的东西， 对对对，全程讲解很重要、嗯、 对对对，如果他不讲的话，如果可能是我们就是看看啊、哦、他就是造了一个这个东西 啊、哦、对是， 如果你没有去体验的话，你根本感觉不到我在这个地方到底有多好，除了我们说住的环境这设施这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对啊对 对, 对吧， 只缘身在此山中怎么个缘由、 啊、对对对对对对，所以说是不是说是啊，如果让悟的话、嗯、那我们就不需要在这儿了，我们上五台山上悟去吧， 对呀、 啊、 对 吧啊， 给你一个 非常好呀、 这个来、嗯、这个茶你悟一下，你能说出什么道理啊？ 他是以前是个街柳棍儿 茶 嘛， 不是这个茶，哎，我写错了吗？ 禅意的茶啊，对 啊， 就有主动性的、 啊、 有大家主动去补知识， 对对对对， 有的是这就现去获得， 你作为游览、 啊、 就是我们的去度假什么的、 嗯、 我觉得还是有讲解的会比较好啊， 对啊， 对，你要去度假至少要有人去给你去书 领着， 对 啊， 对 对，带领你 看， 对 对吧、嗯、你要去感受它啊，那么是一个是体验去参与进去、 嗯、 啊，而不是说是我们只是看看而已， 是 的 啊， 这很重要、嗯、就是每次波波来给我们带来这些地方，他全程是在他脑海当中存在这些信息， 这点我真的是超级佩服， 是佩服的啊、嗯、就是因为每一个行业人都有他自己的行业的一个标准，我觉得波波对于国内城市有各种风格的，他能讲的不一样的这种不拘一格，我觉得非常非常有趣， 真的、哦、我觉得可能张总都已经把我国的 张、啊、 对张总把祖国的大好河山都走遍了、 啊、 差不多 啊、 现在开始开发海外业务， 他99年的时候都去这个地方的公园去什么步行也好怎么样都感 受，我觉得张总你是不是99年就已经开始去踩线了， 那 时当时没有想这个 那个时候跟现在没有关系的， 对 啊就是因为只是后来之后，其实我们我只是用了几年的时间，大概有10年的时间去走整个国内的一线， 对对对， 十年， 对 对有一件哈 啊。 其实每次到了年底或重大的节日的时候呢，嗯、我们波波都会来到直播间分享一下难得的一些路上的感觉哈。谢谢波波， 谢谢波波。 对，希望呢，我们大家听到这样一个推荐之后，有心人真的再去看一看， 嗯， 见证一下，有什么不对的告诉波波。 对，咱们有时对啊， 反馈一下，对不对？ 有时间的，然后有这个拿出一定的心情、 对、嗯、 金钱，我们上路去感受一番我们节目里面张总给大家推荐的这些线路、啊、 是的是的、 嗯、 都是他走过的，而且是他真实感受过的，好的不好的都要去表达、 嗯、 哈， 没错， 我们展现都是他非常漂亮的一面、 嗯、 因为人的性格呀这个就兴趣点不一样，大家去感受回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准时加速机里再反馈一下子， 好，没问题， 这就是圆满的一个感觉了，对不对？ 对， 嗯，快过年了， 嗯， 祝大家新年快乐哈！ 对， 录播录一期少一期，今年的是不是？ 哎呀，可不是呗，今年就这样， 对不对？ 这个过去了， 是吧？ 嗯， 不管你走了多少地方，在狗年这一年，大家要多多上路去感受漂亮的世界。 是的，希望大家狗年旺旺。 是的， 嗯、 旺旺的。谢谢波波， 好，祝大家新年快乐。 谢谢 波 波 哥， 讲究吗？ 嗯，讲究。嗯、 红包，接下来节目叫做《今夜私语时》，我们明天再见喽， 拜拜。

对我们的节目有更多的了解，您可以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今夜思雨时，关注之后您就会找到和我们节目联系沟通的方式，也可以加入我们节目讨论的微信群，让我们听到您的观点。关于这样的一个话题，我们今夜思雨时的听友和网友在我们的微信群中也给出了自己的答案。那首先就让我们来听一听大家都有什么样的见解。 其实在我看来，爱情肯定不是盲目的，如果说盲目的话，他可能只是在谈恋爱，所以说谈恋爱和爱情它也是两回事。谈恋爱可以盲目，但是爱情绝不是盲目，因为我觉得爱情应该是唯一的，它也是一辈子的唯一。我觉得爱情初始是特别美好，比如说我们遇见一个人，对他有了好感，可能那个人在你心中就会变得特别的完美无瑕，你就是怎么也找不到他的一个缺点，然后你又想迫不及待地告诉全世界他是最好的，他就是我要的那个人，他就是我要的爱情。 爱情是盲目的，它也有盲点，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觉得爱情永远是内心当中或者是记忆当中最美好的。我们在爱情当中给对方留下的都是最美好的印象，所以这也是我们彼此都认为爱情才是最美好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这里是今夜思雨时，我是主持人浩洋。刚才大家听到的是我们今夜思雨时的听友和网友关于话题爱情中盲目就一定是坏处吗，我们需不需要在爱情中保持清醒，又如何保持，给出的答案。下面分享的这篇故事来自一位叫做拯救发开心的作者。从小到大，我妈特别注意培养我独立的个性，从不越俎代庖替我做任何决定，也一直很支持我由着自己的性子在外面闯荡，希望我能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不受任何其他因素的束缚。因为老妈自己从小生活在那样的环境中，一直背负着母亲的爱，母亲的付出，所以他总是觉得这份母爱很沉重，一直束缚着他做出违心却能讨好父母的决定，让他自己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都觉得很不快乐。所以在对我的教育上，我妈一直谨慎小心，从不给我任何的压力，也一直向我灌输这样的思想，作为父母对子女的付出是心甘情愿，不求回报的。我想除了父母子女之间，恋人间的付出和迁就也应当是如此，心甘情愿，不求回报。关于付出，最好的心态大概就是只要你开心我就快乐，我愿意迁就你，只是因为我爱你，我不需要得到你的感激，也不需要什么回报，只要你也同样的爱着我就好。在一段两性关系中间，总会出现一些意料不到的矛盾，为了解决矛盾，就必须有一方做出退让，让关系达到平衡。而因为性格等具体原因，还受到最初相处模式的影响，这种因为体谅对方而做出的让步的角色，往往会固定在某一方的身上，时间长了就会让总是迁就的那一方产生付出感。当一方内心的所谓付出感积累得越来越多，开始不自觉地期待着对方有所回馈的时候，如果并没有得到预期的回馈，不平衡和不幸福感就会滋生。一旦这种内心预期的回馈长时间得不到满足，感情的天平就会失衡，矛盾也会爆发。所以说任何一种关系都是需要双方用心去经营的，得不到回馈的爱难以维持长久，单方面的付出也不可能成就一段健康的关系。 多少感情就是这样一点点被付出感填满，被怨气消磨，最后烟消云散。作为付出的一方，如果你发现自己的付出得不到回应，就要尽早警惕即将产生的问题。一旦发现这种心理上的不平衡，双方最好是坐下来谈一谈，开诚布公地讨论以下问题的所在，并说出希望对方给予什么样的回应。不要拖到所谓付出感已经爆棚了的时候再爆发，那样很可能会让对方摸不着头脑，只觉得是你在无理取闹。不要盲目付出，当一方的付出不能让双方感到舒服，也许是你付出的方式产生了问题，也可能是你付出的对象产生了问题。在感情中有意识地控制自己的付出感，把付出本身当作一种享受，会对一段关系的长时间维系产生很大的帮助。另外，找对付出的对象也是一件重要的事，因为付出是爱，也是心甘情愿，但绝不该是逆来顺受，委曲求全。 那是为你才这么做，那是为你才这么做。我们的故事，爱就爱到值得，错也错得值得，爱到翻天覆地也会有结果。不等你说干杯的承诺，我可以对自己承诺，我 这里是今夜思雨时，我是主持人浩洋。我们都说爱情是盲目的，在爱情正当时，你会忽略对方很多的缺点，你会感觉对方就是一个完美的人，这或许会对你的感情带来一些影响。但爱情中盲目就一定是坏处吗？我们需不需要在爱情中保持清醒，又如何保持？这便是今天要和大家一起讨论的话题。大家如果想要参与我们的节目，或者对我们的节目有更多的了解，您可以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今夜思雨时，关注之后您就会找到和我们节目联系沟通的方式，也可以加入我们节目讨论的微信群，让我们听到您的观点。下面的这篇故事来自一个叫做一心的网友。我爱他呀，已经13年了，加上认识的时间差不多有20年了。一个初春清风凉薄的午后，叶子姑娘这样跟我说。遇见叶子纯属有预谋的偶然，他碰巧看到了我的博客，发现了一系列蛛丝马迹后给我发了私信。你是不是在某某大学某号宿舍楼呀？我也住这个楼，在四楼。我一看他相册里的照片和资料文章一对照，确实是个笑眼眯眯的姑娘，于是放心地回复了，对呀，我就在某某某室。过了一会儿，宿舍有人敲门，我开门一看，果然是他，两相对视就乐了，从此经常楼上楼下串门。叶子学法语，很长又有点自然卷的头发温柔地垂在肩头，虽然他坐着的时候简直和布娃娃一样乖巧，但跟我说起话来偶尔也会滔滔不绝。认识叶子之后，顺带着认识了他的室友，一个心直口快的姑娘很干脆地问我，你们班男生多，有没有适合叶子的呀？另一个姑娘回了句，你可别给他介绍，以前有个男生天天在楼下等他，小伙模样挺不错的，都没能入咱叶子法眼，连我都怀疑叶子是不是早就背着咱们结婚了呀。叶子一巴掌打过去，闹作一团。之后很久的某一天，叶子突然问我，你知道我为什么看了你的博客后想认识现实中的你吗？我当然不知道。叶子说，因为他看到了我写的一段话。我早已不记得是在什么情况下写的那段话了，甚至那篇文章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删掉了。但叶子很笃定地说，那段话是，多少人朝三暮四，多少人假意奉承，多少人以爱之名做尽错事，只有我知道你那些外人看起来近乎盲目和可笑的坚持有多珍贵。然后叶子给我讲了他的故事。叶子认识他的时候才上小学，从大学的附属小学一路读到附属高中，所以他们俩一直是同学，但很不巧都是隔壁班的同学。故事的开始是在初一，那年叶子失去了父亲，班里都知道了这件事儿。叶子也好强，在同学面前从来都伪装得一切如常，甚至还会自己说些笑话，打破班里好像是为了刻意照顾他情绪的缄默。有一天开运动会， 叶子回教室取运动服，呆呆地坐在座位上，突然在空无一人的教室里哭了起来。这时男生正好路过他们班的教室，听到那声嚎啕大哭，有点手足无措，但还是走到了叶子面前，推推他：“哎，你怎么了？”叶子没理会。男生又说：“你笑一笑呀。”叶子抬头一看，他正在拼命地挤一个滑稽的鬼脸，没忍住扑的一声笑出来。看叶子不哭了，男生将脸恢复了正常，露出一个略带羞涩又无懈可击的笑容来。叶子说，那天教室的窗帘外飘进带着蔷薇味的风，阳光透过窗棂照进来，恰好有那么一小束散落在男生前额的头发上。他隐隐约约地听到冰河的一角碎裂的声音，紧接着是融化的潺潺水声。午夜之前上映，我们一起去看。18年前大屏幕上带着点婴儿肥的可爱女孩，变成了在琐碎的家庭生活中力不从心的绝望主妇。在又一次激烈的争吵中，已经相爱了18年的她无力地说：“因为你唱歌的样子，我搭上了整整一生。”叶子脸上突然爬满了泪，我知道他在想什么。为了他在初一教室里一个拼命挤出来的鬼脸，叶子已经搭进去了近乎全部的青春。两个人后来并没有顺理成章地变成好朋友或者恋人，仍然不过是点头之交而已。但叶子从此开始了旷日持久的暗恋。他偷偷地调查清楚了他的成绩、特长、兴趣爱好，他家住哪儿，上学放学的时间，乘坐的公交车是哪路。他费尽心思制造和他在放学路上的偶遇，或者干脆什么也不做，只是跟在他身后，看着他的背影一节一节地融入夕阳里。叶子课间休息时一眼不眨地望着教室门口，只为了等他路过的那几秒钟。他为了他一个温和的笑意而高兴半天，又为了他和别的女生过分亲密的举动而难过很久。高中之后，男生成绩很好，叶子为了和他考入同一所大学，拼了命的学习。他每次最开心的事儿，大概就是走到走廊里那张长长的成绩单前，发现他们名字之间的距离又缩短了一些。可惜最后男生去了上海的某个高校，叶子则进了他从小到大的学校都被附属的那所大学。在整个漫长的高三，叶子最大的动力就是高考完了就要表白。可高考完之后，叶子因为怕被拒绝，一直犹豫到了上大一，才忐忑不安地打听到了他的手机号，然后频繁地联系了起来。让叶子刻骨铭心的那段对话是这样发生的：“听说你还没有女朋友。”“对呀，哎，没人愿意当吧。”“怎么可能？那你愿意吗？”叶子说他简直不知道该怎么形容那时候激动和开心，好像心脏每秒都要突突突地从胸腔里跳出来，然后长翅膀飞出去。难怪别人会说，最幸福的事情莫过于你暗恋的人恰好也在暗恋你。后来男生也做过很多让叶子感动的事情，比如大老远的从上海赶回去，突然出现在他的宿舍楼外；比如他过生日但他回不去，拜托了共同的高中同学亲自将玫瑰花和礼物送到叶子的手上。所以叶子做梦都没有想到，他不过半年之后便移情别恋。对方是男生的同班同学，近水楼台先得月，何况那个女生也是又热情又主动。男生吞吞吐吐地和叶子打电话，说他不知道该做何选择。叶子问清之后没挽留，很干脆地说：“我退出，你们好了吧。”男生痛哭流涕，一直说对不起。叶子挂了电话，一个人在学校湖边的椅子上坐了一天，无数次生出了想跳下去的念头，直到深夜学校门禁前，舍友找到他带回宿舍。可自那之后，叶子又爱了他六年。一开始恨得咬牙切齿，后来慢慢的不再恨，心情反而回到了恋爱之前。他也并不打扰他的生活，只是远远的默默的看着。这些年叶子没有再恋爱，所有一个人的日子全是在这种心境下度过。 他把自己锁进了一间黑黢黢的屋子，然后把钥匙远远地扔出去，谁都找不到。后来又过了一个夏天，叶子毕业要去法国工作了，公司在欧洲有业务，作为新员工的叶子主动请缨，前后不过一个星期的时间。那天我去机场送他，他的长发和初见时一样安稳地垂在温柔的肩头，笑着和朋友同事告别。这两年好像有什么东西变了，好像又有什么东西没有变，除了他的笑容又寂寞了一点。他已经很久没再和我说起过男生的事情，我还以为他真的过来了。可机场里最后一个拥抱，他的声音绕过头发传过来，他要结婚了，我走了。我愣了两秒，还没来得及回话，他就松开了我，转身离开。你看，这真不是一个好看的故事。如果它是一部电视剧，你可能早就换台了。如果它是一场电影，影院里也一定响起了一片鼾声。即使女主角再美，都救不起这个剧情。可我答应叶子要写写这个冗长絮叨又像是独角戏的故事，是因为有那么一些时刻，他陷入回忆时眼角明媚流转的光，让我觉得在这样的一个时代，爱情好像仍然固执地存在着。不管以什么样的方式，不管能否得到报偿，也有人仍然愿意为自己笃信的爱情付出漫长的毫无希望的等待。在故事的结尾，迈着并不潇洒却沉默安静的步伐告别离开。拜伦有句诗，假若他日相逢，我将何以贺你，以眼泪，以沉默。叶子姑娘，我多想以释怀，以遗忘，或者以你真正的笑脸呢。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西北风四五级，最低气温零下九度。明天白天晴，西北风三四级，最高气温零上五度。今天夜间最低气温零下九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零上五度。以上信息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 分享碰触交流，用声音爱你。 FM 一零七点三AM 一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每天二十二点，今夜思雨时。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网络前的各位网友，这里正在播出的是今夜思雨时，我是主持人浩洋。周一周五的时候，我们会在节目中跟大家交流各位咨询的一些问题。周六周日的节目呢，会和大家分享一些关于情感的故事和文章。今天周日要和大家分享怎样的一个话题呢？我们都说爱情是盲目的，在爱情正当时，你会忽略对方很多的缺点，你会感觉对方就是一个完美的人，这或许会对你的感情带来一些影响。但爱情中盲目就一定是坏处吗？我们需不需要在爱情中保持清醒？又如何保持？这便是今天要和大家一起讨论的话题。大家如果想要参与我们的节目，或者对我们的节目有更多的了解，您可以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今夜思雨时”。关注之后，您就会找到和我们节目联系沟通的方式。也可以加入我们节目讨论的微信群，让我们听到您的观点。下面的这篇故事来自一位叫做苏听风的网友。表哥和他的女朋友是两年前因为埃塞俄比亚飞北京的航班晚点滞留机场认识的，飞机还没到北京，他们就确定了恋爱关系。今年他们决定要结婚了。表哥打了岳阳电话告诉我他要结婚的消息，我在高兴之余也有一些顾虑。虽然他们以一种命中注定般的邂逅开始了恋爱的征程，但是这两年多各自在不同的国家工作生活，表哥在刚果，他女友在除刚果以外满非洲跑，两个人的足迹遍布世界各个角落，却没有太多的交集。聚少离多的感情能够跨越万水千山让他们俩一直走下去吗？你真的想清楚确定要结婚吗？我向表哥说出我的疑惑。当然想清楚了，他在电话那头轻松地说道。你是怎么想清楚的呢？我赶紧追问。当初我们两个确定恋爱关系，很多人不理解或者觉得匆忙，我自己心里知道在办公中做的决定并不荒唐，跟他一说话感觉就对上了。我觉得并不是所有的爱情开始都需要一来二往相思揣测个三年五载才能定下承诺，表哥娓娓说道。我们决定结婚并不是要用结婚来结束各自异国漂泊的状态，在接下来两年的时间内，我们都需要为了各自的事业继续忙碌，但是无论我们走到哪里都会跟对方分享所见所闻。有时候我们会因为不同的事会在同一个国家相遇，比如说我们曾经坐了同一班飞北京的航班。你们这是真正的两情若是长久时，又岂在朝朝暮暮呀？我在电话里插嘴道。当所有的人都认为异地恋不好时，我们看到其中的优点。双方没有太多的猜忌纠结，更没有强烈的依赖指责。我们用大量的时间来分享和倾听，我想这是感情的要点。表哥认真地说，正是因为这样的积极的相处，让我们都发现了彼此的更多潜能。 比如我们因为具备这样的分享和倾听，在工作中表现得更好，让我们都有了发展的机会。好的情感方式就是会让两个人都变得更好，这一点我特别认可。表哥出国工作的这两年来，他几乎每周都会和我，包括我在内的国内的兄弟姐妹联络，跟我们交流互相的工作生活情况。我到现在才明白，他之所以能这么一直体贴周到、温柔地对待周围的人，是因为他一直有好的爱情滋养。当表哥说到这里的时候，我依然疑惑，既然在接下来两年还是异地，那为什么选择在这个时候结婚呢？一直这样快乐的恋爱，到各自稳定时再结婚不是更好？曾经我也有过这种念头，但是作为一个成熟有责任的男人，绝对不能以自己认为最舒服最省事的方式来对待两个人的感情。也许他不在乎有没有浪漫的婚后生活，但是他需要有一个坚强的后盾。这样的支持并不是指经济上的，更多是心理上的。接下来一年他事业的前景比我更好，压力也更大。如果是这样的话，你会不会觉得心里有落差呢？我担心地问道。当然没有，我知道你未来表嫂都是靠自己的能力去得到的。我欣赏她对工作的专注和认真，我喜欢看到她通过自己的努力而获得进步时开心的笑脸。正是因为这样，我想让她知道，也许在某段时候我没有比她更好的发展，但是我有一直奋斗的能力，有提供给她更好生活的目标。表哥在跟我描述他回国后的幸福规划时，我问他是否还记得 Z 姑娘。表哥曾经喜欢过 Z 姑娘，他们是从小认识，也是大学同学。怎么会不记得？他现在在武汉的某医院当医生，去年回家还一起吃过饭。他现在是一个特别出色的医生，一直都很优秀，跟他读书时一样。我曾经的确很喜欢他，从小到大都是成绩好乖巧的姑娘。尽管我们后来没有在一起，但是因为他的存在，让我的整个少年求学时代都特别积极向上，我一直很欣赏他。在表哥电话的语调当中，我能感受到这其中没有一般相恋未遂的两个人分别后的怨恨，而恰恰相反，表哥表达的全是感激和释怀。你刚才说你欣赏未来表嫂，现在心里也欣赏 Z 姐姐，到底更欣赏哪一个呢？我打趣地问道。欣赏都是真的，但没有更欣赏哪一个的说法，因为这是不同的。他们在我人生不同的阶段出现，让我一点点朝着我想要的生活走去。在青春时，爱情也许是冲动，是勇气，而在现在，爱情是担当，是责任。我不会把这不同阶段出现的人来做对比，我视你未来表嫂为唯一，但绝对不会无视其他人的优点。爱情不是让一个人变得更盲目，而是变得更清醒。丫头，你还有什么想问的吗？没有了，你的回答让我完全没有疑惑了，我开心地说道。当初表哥说了飞机恋爱奇遇后，我是半信半疑的，也有担忧过这跨越半个地球的感情要如何的维持。而在没有这段对话前，对于婚姻也有些顾虑。经历这段对话后，我的担心完全没有了，心里也被满满的期待和幸福感填充了起来。这是对表哥爱情及婚姻的一种疑惑，也是所有即将要面临爱情和婚姻所有的人的共同的迷惑。表哥替我解开了这个结，他没有说海誓山盟，他没有说相思纠缠，对方让他看到更好的自己，他要努力创造更舒适的港湾，珍惜眼前的好，也承认生命中出现过的人的好。比起他戏剧性的爱情开头，他们后来的故事一点都不浪漫，不传奇。从头到尾，他没有说爱这个字。而我听到的和感受到的，满满的都是爱的味道。

在爱情正当时，你会忽略对方很多的缺点，你会感觉对方是一个完美的人，这或许会对你的感情带来一些影响，但爱情中盲目就一定是坏处吗？我们需不需要在爱情中保持清醒，又该如何保持呢？这便是今天要和大家一起讨论的话题。大家如果想要参与我们的节目，或者对我们的节目有更多的了解，您可以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今夜思雨时，关注之后您就会找到和我们节目联系沟通的方式，也可以加入我们节目讨论的微信群，让我们听到您的观点。之前热播的一部电视剧《我的前半生》在网络上引起了很多人的争论，在各自的朋友圈也有刷爆的趋势。生活中无论是已婚人士还是未婚人士，很多人都把这部剧奉为婚姻启示录。因为有人讲这部电视剧实在是太真实了，简直就是许多人婚姻状态的写照。而我的前半生当中所揭示的婚姻中那些容易被忽视的残酷真相，也让很多人看得心惊肉跳。电视剧中马伊琍饰演的罗子君是典型的阔太太，老公是企业高管，衣食无忧，家里有保姆操心一切，而她日常的生活便是买买买，跟闺蜜喝喝下午茶，做做 SPA， 晚上跟老公吃遍上海所有的高档餐厅。作为全职太太，子君是什么都不想干，也什么都不会干，她唯一的收入来源就是伸着手向自己的老公要钱。对她来说，婚姻就是自己的天，丈夫就是自己的地，天不能塌，地不能陷，否则整个世界就完了。所以子君每天80%的时间都在提心吊胆，害怕丈夫出轨。后来子君的担心终于变成了现实，她的丈夫出轨了。但出轨的对象并不是她一直提防着的年轻小姑娘，而是一个30多岁离婚独自抚养孩子的女同事。她不甘心，竭尽全力想要挽回自己的婚姻，因为她深知自己只要离婚就会一无所有。她是温室里的花，年轻的时候还能凭借美貌，如今没有能力，前途渺茫。然而就算她做出了最大的让步，她的丈夫却还是头也不回地离开了她。她向自己的闺蜜哭诉，是陈俊生把我娶回家叫我不要工作的，是他许诺我一个完美幸福的人生，是他要养我一辈子的。世上最毒的情话莫过于我养你，多少人为了这句话赴汤蹈火，最终落得一败涂地的下场。接受他的供养便意味着要事事顺着他，一切以他的需求和喜好为中心。从此他是上帝，是金主大人，却早已不是曾经携手并肩的爱人。这对于曾经那么幸福美好的爱情来说，是多么大的讽刺啊！婚姻关系是生命的调和剂，却不是予取予求的魔术棒。 如果你还抱着找个长期饭票，爱我就照顾我一辈子这样的过时观念，只能说明你婚姻的失败或许是你自己造成的。马伊琍重复最多的台词是，她说过她会养我一辈子的。贺涵和唐晶又试图告诉她，办公室恋情的起承转合是多么合情合理，其实毫无意义。我们都承认那些浓情蜜意不是假的，男人曾经的海誓山盟也是真诚的，可是时光流转，人心永远难测，男人的变心可能是没有什么道理可讲，并非你不够好，也绝非外面的世界太精彩，它就像一场天灾人祸，变故扑面而来，你也只能仰头接住。婚姻从来不是所谓的归宿，它只是两个人成年人的选择，充满不确定和变数，也潜伏着危险和诱惑。更残酷的真相是，它从来不是弱者的药，而是强者的糖。你可能永远不知道变数什么时候会来，我们都要学会体面的与过去告别。爱过，伤过，也选择一个好看的姿势开启下半场的人生。只是女人的清醒何苦要等到离婚。我身边一个女性朋友和罗子君遭遇相似，她离婚的时候孩子刚满一岁，一边当妈一边辞掉国企安稳工作去创业，痛并快乐终于闪闪发光。回望过去，他所有感叹只有一个主题，为什么要等离婚才有勇气做自己？还是因为骨子里的依赖，不止物质上，更深重的是精神上的依赖和自我捆绑。你以为的快乐其实是深渊，你以为的圆满或许是幻象。人哪，总是在遭受挫折和打击之后才会痛定思痛，为什么会这样？我想要的生活到底是什么样？还有可能吗？所以有人在被迫转折之后走上人生另外的路途，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可是我更欣赏的人生态度是，你要靠自己坚实地站在大地上，永远保持物质和精神的独立，清醒地知道自己要什么，并敢于选择，敢于承担和负责。不要等到离婚才清醒，而是在顺境的时候就剥离掉一切的依赖和幻想，结结实实的靠自己的双手和智慧去抵挡心中最理想的那个自己。唯有如此，才是对自己最大的善意和不辜负。这里是今夜思雨时，晚安。 I am what I am， 我永远都爱这样的我。